缅甸和中国人士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敏梭和中国丹东兴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雷20号分别把礼物转交给我国驻在国代表机构干部，表示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